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也欢迎你通过听听 FM 来跟我们互动。在今天节目选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本周刚刚上榜首周第十名，就是由菲亚詹雯婷所带来的《焚风》，收录在她年底刚刚发表的专辑《在云彩上跳舞》叽叽喳喳。整首歌曲有六个地方若隐若现的海豚音的出现，一定要仔细听才可以听到哦。我们就来听这首《焚风》。焚风吹来，焚化了不该爱的爱。这首爱情歌曲也是将炙热可以引发自然灾害的现象引申成为爱情当中去伪存真的过程，就是这样一首新歌上榜本周第十位，詹雯婷的《焚风》。那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2019年这位来自新加坡通过翻唱在网络成名的文慧茹。 这样以创作歌手身份出道，在1月4号推出了个人首张创作专辑《亲爱的你怎样的我》，我们就来听专辑当中这样一首主打歌《怎样的我》。 太沉默，暂时听不见我，所以我喊破了喉咙。太执着，世界会封锁我，只好学着与众相同。如果我是我，灵魂里的我，害怕不怕那一点寂寞？一个怎样的我才能被你接受？只用快乐要求我，不拿期望勉强我。到底怎样的我，不用对谁愧疚，就能让你连我也都认同？有些陌生的我，眼神想要找谁复仇？凭什么在城市里漂流，我就不用妥协什么？才能被你接受，会期待我做的梦，肯拥抱做梦的我。到底怎样的我，不用对谁愧疚，就让自己赢得了你爱我。证明我值得你爱我。 大家好，我是陈一如，这个冬天有中歌榜，有好音乐，有我陪你取暖。 下，快乐聊到笑开、yeah、当友情量子不足形容我情感，心情都随你转弯，耳机它轻轻吻我耳朵，爱情歌听不完，此刻我们的从不是浪漫，你不会爱我的爱，我明白你的最爱那一块，那天我才存在，我不会爱你的爱受伤害，所以宁愿安静的等待。下冰冷空气陪我一整晚，寂寞却躲到赛车根本无法动弹、yeah、你翻身我在半夜突然就醒来，梦里你的唇柔软，耳机它轻轻吻我耳朵，爱情歌听不完，此刻我们的从不是浪漫，你不会爱我的爱，我明白你的最爱那一块，那天我才存在，我不会自己比快，我会赶上你未来、oh、你不会爱我的爱，我明白你的最爱那一块，那天我才存在，我不会爱你的爱受伤，继续等待。 就在2008年1月4日，飞轮海推出了第二张专辑《双面飞轮海》。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当中这样一首《不会爱》，成立于2006年的飞轮海，在今年也迎来了出道16周年。接下来我们继续聚焦2019年，在这一年的1月4日，左立推出了专辑《三十而立》。依然是恬淡清爽的民谣风格，淡淡的美好以及淡淡的喜怒哀伤，似乎在左立之后，这一类从80年代延续下来的校园歌手的形象就很少出现了。我们就来听当中这首《归途》。 清风吹落斜阳，迷路的人从此不慌张，雨落下山那边，小河旁的人家冒炊烟，跋涉过多远的路途，我还没看到来时路，走过的人他埋着头，抛开了晚霞与尘土，昨天的酒出新的事，明天的风吹旧的梦，拥抱着的也许只有雨雾。 那边，小河旁的人家冒炊烟，跋涉过多远的路途，我还没看到来时路，走过的人他埋着头，抛开了晚霞与尘土。昨天的酒出新的事，明天的风吹旧的梦，拥抱着的也许只有雨雾。跋涉过多远的路途，我还没看到来时路，走过的人他埋着头，抛开了晚霞与尘土。昨天的酒出新的事，明天的风吹旧的梦，拥抱着的也许只有雨雾。 2013年的快乐男声今年将会迎来出道的第9年，那刚才两位左立和白举纲也都是这一届的快乐男声。作为2013年的快乐男声季军，白举纲这样一首《滑行起飞降落》之前在我们榜单上出现，那也收录在他刚刚发表的 EP《乘客请注意》当中。九年前这一届快乐男声的冠军，也是最近这些年选秀出道歌手当中人气最高之一。我们就来听他在去年推出的这样一首单曲，也是和某热门的手游联动，我们听到的这首《飞行指挥家》，来自于华晨宇。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 冒险的派对，全世界就为主义，全世界被有热血去追，突破了极限，看子弹向后退，冲破新的宇宙，让热爱失控冲破，去追逐那个超越想象的痛快，决赛全在拥抱新期待，去开启新的未来，想象危机起飞，用尽豪强智慧突破平庸包围，淘汰热血多愚蠢多浪费，速的无畏摆脱地心之悲，向着未来起飞，精彩变成绝对，都玩到了没必要，不存在分派，也没有障碍，只有自我淘汰，笑一向天开，我便用热爱翻盘，拥抱新期待，去开启新的未来，想象危机起飞，用尽豪强智慧突破平庸包围，淘汰热血多愚蠢多浪费，孤单无畏摆脱地心之悲，向着未来起飞，精彩变成绝对，朝着目标起飞，随时做好准备，品尝胜利滋味，梦境启动，平行时空打开无限的可能，身体始终像漂浮太空，挣脱了平庸，每个举动每个暴空都像在蠢蠢欲动， Are you ready to win now?准备绽放太阳光辉，不管黑夜多强大多深邃，孤单无畏摆脱地心之悲，向着未来起飞，精彩变成绝对，都玩到了没必要，最近的你好几成风雨，越吵闹越相依，手心连着你脉搏跳动的呼吸，

这景象亲切人无可避免，而长夜的天依旧那么暖，风吹起了从前，从前初识这世界，万般留恋，看着天边死在眼前，也甘愿赴汤蹈火去走它一遍。如今走过这世界，万般留恋，翻过岁月不同侧脸，措不及防闯入你的笑颜。我怎难自拔于世界之大，也沉溺于其中梦话，不得真假，不做挣扎，不去笑话。我曾将青春翻涌践踏，也曾指尖踏出盛夏，心之所动且就随缘去吧。逆着光行走，任风吹雨打。 起风了，这首翻唱歌曲的原作是日本创作歌手高桥优的《醋意》。欢迎各位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而下面这首歌可以说是歌词再创作的经典案例了。这首歌曲是按照原歌词的读音赋予了它全新的含义，我们听到的便是由刘若英所演唱的这首《后来》。 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栀子花白花瓣落在我蓝色百褶裙上，爱你，你轻声说，我低下头。

这首歌曲都是翻唱自日本组合 Kiroro， 同样是主唱玉城千春的创作，分别是刘若英这首《后来》，还有刚刚我们听到的收录在2002年 SHE 第二张专辑《青春株式会社》当中这样一首《记得要忘记》。那接下来这样一首歌曲的原作情绪非常的饱满。2010年，中岛美嘉因为病患原因，听力和发声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对歌手来说，这无疑是非常大的打击。2013年，音乐人秋田弘为他写了这首歌，也是设身处地地感受到了他的痛苦，并鼓励他战胜病痛。这首歌曲的名字就叫做《我曾经也想过一了百了》。在2016年，这首歌曲作为《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的主题曲。由主演汤唯翻唱，也带入了角色的情感。 我曾经也想过一了百了，在听到还有哀鸣的时候，浮沉在浪花之间，无边无际的漂流，请把我不堪的时光带走。我曾经也想过一了百了，在看到鲜花盛开的时候，裹着斑驳春光在树荫底下睡着，能否化作尘埃，就此不问缘由，就等着渐渐伸手，漆黑的他被废弃的港口，一个人站在清冷的街头，想出发却不知往哪走，昨天的影子依旧在今夜残留，现在不改变就别想失望以后，我都知道我都知道，可是啊， 消失在朋友面前，心疼着你的转变。爱情里面受伤在所难免，这种滋味不难体会，但是哭泣不该是始终不变的情节，为何你还如此深陷？日出之前，请将悲伤终结，美丽的心交给美丽的人抚慰，用阳光蒸发眼泪，让感觉最丰沛，勇敢地在每一夜，舍不得忘掉昨天，留不住温柔感觉，只有人 平，爱憔悴。一定有人等着与你相遇，把你的梦用心宝贝，但是你得睁开眼，这样你才看得见应该属于你的一切。日出之前，请将悲伤终结，美丽的心交给美丽的人抚慰，用阳光蒸发眼泪，让感觉随风飞，相信我真的爱 主要分享到了一些来自不同年代翻唱自日本的歌曲呢。刚刚这一首是王中岩作词，由张信哲所演唱的《日出之前，请将悲伤终结》，收录在他经典的《宽容》专辑当中。 终结，受伤的梦还有机会让它实现，只要你不再拒绝，爱自己多一些，有一天 日出之前，请将悲伤终结，有一天你会了解。而下面这首歌来自于 Into One， 明早老地方出发，这首歌也收录在他们的 EP 万里当中。 Hello， 还好吗？你有没有变成想要的样子啊？风只是不要又默默离开好吗？跌倒落下，有我陪你好了。 明早老地方出发吧， 好慢好慢，新天气不准愁眉苦脸，不接电话， 走向前指引我，在未来等待你的我啊。 不管昨天明天，我们只爱今天。 待银河小雨时，再为自己好好唱唱吧。是有天亮才睡着啊？ Alright， 快醒醒吧，太阳让我。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早上七点，早上好，您嘞。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打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行色匆匆的 CBD。 我为了想念想念的陪你 go。

这首歌曲非常适合做演唱会的开场曲。看过了繁华世界，听过了车水马龙，有舞台上的喜悦，也尝尽了生活当中的苦难，就像歌曲当中唱到的那样，金山银山，繁华云烟，温柔之夜，我什么也不带走，能带走的也许只有这人生旅途上的一幕幕经历。 一天。 可能让每个人都如愿，但每个人都能让我为难，让我心里憔悴，别让我觉得美。有时候幸福就像是受罪，但没有他我宁可玉碎，我心系着远方，等脚下一慌张，我和我有的理想，走在寻找的路上，有时清醒，有时迷茫，但愿别失去方向，方向。常常在现实门外徘徊，以为能用爱去异想天开，可能这太孩子气，但求亲人我去，你能赐予的时间不多，太多的机会都已被蹉跎，我愿不惜代价，只要完美一下，我和我仅有的寻找的路上，有时清醒，有时迷茫，但愿别失去方向，方向。将来，当我变成回忆，渐渐被你忘记，只留下梦继续。我和我仅有的理想，寻找的路上，有时清醒，有时迷茫，但愿别失去方向，方向啊。 2001年12月，郑钧推出了加盟 EMI 百代之后的首张专辑《郑钧等于 ZJ》。刚才这首《三分之一理想》一共收录两个版本，一版是摇滚版，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相对不那么摇滚的理想版。郑钧的音乐有着行云流水般的旋律以及深刻的歌词，当然还有慵懒的唱腔。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新生代的创作人所演唱的这首歌，这是中国电子创作人 Corsack。胡梦舟联合英国音乐人制作的这样一首 Am I the only one， 那这首歌的同时还邀请到了挪威双栖唱作女歌手 Astrid S。 Am I the only one， Don't know how it happened， Don't know how we ended here， I thought for a second that you and me were in

这是来自新加坡歌手楚琴 Jasmine Soko 所演唱的《退烧》。这首歌曲带有低音 bass 丰富的音效采样，唱腔慵懒又带有些许的清冷。这几年涌现出了很多主打小众风格的歌手，像说唱和摇滚也都是靠综艺节目火起来的。而以说唱出道的小鬼王琳凯将这样两种风格是有机结合在个人的音乐当中。他曾经说纯说唱局限性很大，那现在他将自己的风格升级定义为说唱摇滚。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他在去年推出的这样一首单曲《拜托了世界》。 就当你在我的世界里，就注定我们的遭遇是太危险却憧憬的场景而已。我多想打字与你重温，不就是痛吗？多想愿望成真，你愿意留下不伤人的口吻，却比那刀片还在。 曾肩并肩寻一个未来，有生之欲常帮助总是关怀，借给我一盒火柴，某一天我会漂洋过海还回来。我对这土地热爱，因为你在，因为你在。我

第九位那人齐木格苍天般的母爱。第八位温岚什么不懂尽管吻我。第七位张碧晨字里行间。 面对世界回答也有万万千千，希望你找到一个安心的答案。 第六位毛不易无名的人。 我不过想亲手触摸忘过药的每一刻。 第五位孙燕姿世界终结前一天。第四位萧敬腾最最爱。第三位李荣浩张惠妹对等关系。第二位小霞无聊的。 怪我太深爱着你。 本周冠军曲单依纯萤火虫。 你看渺小的呼吸的萤火虫。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Top 40。第二十位朱星杰玛丽。 让我去猜去猜去猜，我当然猜不透你心底有多少的伤。 第十九位张靓颖一生一次心一动。 我一时追逐不然尘土有情自嘲讽。 第十八位郑兴林一峰去你的城市呼吸。 心在偷偷结冰他不是故意。 第十七位周深借我一盒火柴。 我Want to pick up love from you。 第十六位陈奕迅孤勇者。 骑马黑马这蓝绿的披风战马。 第十五位林俊杰一定会。 你总会放过了谁闹够了没，世界和疲惫是否还没是否宏伟。 第十四位易烊千玺四字歌。 滴滴滴滴点亮自己。 第十三位张延琪 Better than you。 Anybody better than you。 第十二位袁娅维 I will be the star。 Never say that I'm afraid this ain't powder in the star。 第十一位徐佳莹以上皆非。 世上一朵绽放结束。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一定会，一定最可贵。 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各位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中歌榜。你好，我是耿跨。那这首歌曲是周杰伦2008年1月发行电影《大灌篮》当中这首《周大侠》。 三楼，不是二楼，三楼。 我稍微伸伸几个脚，你就滚到边角。回去听看英语，画面就变得很荒凉。文化被毒变洗脑，反正也遇不过场。我请你清场，请你清场，唱起请你抢。飞天飞中皇，背包跟大王，谁在水里帮我轻轻一把，直上回头望。他在什么地方，在什么角落？ Oh, baby. 这样一首英伦摇滚来自2014年专辑《逃跑计划世界》当中，这样一首《一万次悲伤》。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一张在冬季发行的老唱片，齐秦1991年发行了《柔情主义》。当时他的声线是日趋的华丽，不过呢创作力不从心。在这样一张专辑当中，他翻唱了自己的代表作，当然还有写给别人的作品。后来齐秦组建红乐队，开始演唱词曲高手的作品，也开创了他歌唱事业的又一巅峰。接下来我们听到的便是这张专辑当中齐秦重新演唱的《大约在冬季》。 轻轻地，我想离开你，轻轻地。失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你问我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不知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知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随手念着你。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自己。你问我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不知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知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 有点奇怪，依赖着你的背影，无心太快离开眼前的美景，说不上遗憾，可心情有些凌乱，也许第一眼就是见你的最后一面。有天晚上做了个梦，牵着你漫步在这霓虹之中，不愿醒来，你能否体会我终于明白错过的滋味。 你好像近在眼前，却永远在天边，或许在某一天你会不经出现，能不能有个机会 见你的那天气，没什么早已，只能傻傻的思念你。拿起铅笔，在纸上画出好几个你，在跳进画里。我想太多，总闪躲，不敢走到你面前。该怎么开口，我怎么做？你却已走远。 你好像近在眼前，却永远在天边。或许在某一天，你会不经出现，能不能有？ 这首俏皮的情歌叫做《错过》，来自于郭子乔和郑颖等。那现在新生代更喜欢拥抱潮流的风格，当然每个时代的歌手都有一套在歌坛安身立命的音乐哲学。不过呢，考量一位歌手可不可以走红，重要的标准那就是辨识度。下面这个声音相信你一定会过耳不忘，我们即将听到的这是来自于金海心这首《天天》。凭借着晶莹剔透的嗓音，在歌坛金海心是一曲成名。2003年1月份，他推出了一张大容量的专辑《对岸》，当中呢有一些新歌，还附赠了他的一些代表作，当然还有这首《天天》。 透明晨光中悠悠花香里，快乐一天从头起，清爽的头前看风景，穿